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44年，第二行。从当中止观七真的看起，止观七蕴，以无智慧故即言有我，以慧观之实无有我。这个下面还有四句，国在何处？头足之解，夜夜地观，了不见故。所以，把这个身体以及能够思维想象的执着生活啊，我的身体，我的思想，我的见解啊，这都是一种错觉。所以经上讲，没有智慧，这个记就是分别，度就是执着啊，从分别妄想当中产生的一个抽象概念啊。实际上无论从物质从精神都找不到啊，所以有智慧观之呢，这是有智慧的人。前面是讲无智慧，认为因果。有智慧的人呢，他晓得，确确实实没有果。下面就举例子，我在何处？如果说头是我，手足怎么办？头手足全是我，那将来成佛你要成多少个佛啊？这个在逻辑上啊讲不通啊。如果像现在科学家分得更细，身体每一个肢节每一个器官啊，分析成细胞，细胞分析成原子啊，不断再去分析。现在科学家已经看到量子一毛一尘之微点，我们在前面读过啊，这个微点是一个电子的1/亿分之1，也就是100亿个微点聚在一起成为一个电子。啊，这样小的东西它也具足了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这是个什么我？不能说什么我啊，要是我的话，这个身体 有多少苦，真是无数无尽。又圆人论也，形骸之色，这是色身物质现象。思虑之心，这是第六意识心理现象。从无始来，因缘变故，这因缘两个字重要啊，因缘力故啊，念念生灭，相续无穷。啊，这几句话，我们应该很清楚。啊，我们知道，所有的现象都是一种相似相续相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如水涓涓，前浪去而后浪来啊，如灯隐隐啊，灯这个放光，心焰生就焰灭。啊，今天电灯也不例外。啊，前面这个光明灭了，后面呢光明就又升起来了，都是一种相续相，所以它不是真的，它是假的。身心假合，叫假合啊，四意好像是一个身体，四常好像它哎常常存在，实则刹那之际生灭无穷啊！啊，这个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。真相啊！啊，一秒钟有1600兆的生命啊，单位是兆啊。凡愚不觉，凡是六道凡夫，他们不知道啊。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执着为我，啊，保持我故，对我的身心用尽心机去保护它。啊，不要他受到伤害。不要他断灭。及其贪嗔痴等三毒。三毒极易，这个极就是功的意思。啊，功动一根。发动身口造一切业，这个造业的现象从哪里来的？这几句话讲得很清楚啊！一切恶业的根源呢，就是贪嗔痴三毒啊。 啊，里面有三毒在发动，身口意就造业了。啊，意识念头，不善的念头生起来了。啊，什么不善念头呢？贪嗔痴的念头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贪嗔痴在摩那识里头不造业，它有毒性在，它没有缘，必须通过意识，缘就成熟了。啊，意识第六意识。啊，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，这就造业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三毒在摩那识里头，它是前伏。啊，我们叫前意识，到第六就发作。啊，它就真起作用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这句话说得好啊，三毒即意，发动身口，造一切。一，有染业，有净业，有善业，有恶业。种类太多，没有法子计算啊！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！为什么它是念头生？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，一弹指32亿8000年啊，他念念相续，永远不能停止。啊，谁不造业？真正不造业的，只有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里面的法身菩萨，他们不造业。啊，为什么？他们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所以叫成佛了。啊，叫涅槃了。十法界里面的众生，包括佛菩萨，全都在造业。啊，佛菩萨所造的净业，净而不染呐！啊，声闻缘觉所造的，还有染污啊？为什么呢？它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它有分别。染污的程度轻，不像六道那么严重。啊，六道有情执，所以它有严重的染污。啊，这些我们都必须要晓得。 十法界里面的佛，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那就是无明烦恼断了。起心动念叫无明，自然现象，自信里头没有的。自信本定，慧能大师告诉我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这自信本定。所以十报庄严图里面的人不造业了。他们得到的是信定。就是自信本无动摇。在这个境界里头，这是好境界。我们修佛终极的目标就是回归自信。净宗里面回归常寂光净土，这才叫究竟圆满。那么六道里面果报就复杂了，差别太大了。六道是染业，里面有善恶，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呢感三恶道。善恶的类别程度非常复杂，所以果报的差别也就显示出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。它是随着念头在转的。也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执心一处无事不办。这一段是讲的人我，我是正报，法是依报，除了我们自己六根六识之外都叫依报，是我们生存的环境。依报叫法，总代名词叫法，所以下面是在因法者，总为因缘所生，业无常依之母体。这叫法无我。前面我们这个身体能思维想象的第六意识，我们把它当作心。我心我身都是因缘所生，那外面一些诸法呢也如是，也是因缘所生，所以它也是没有常依的目的，就是自体。 大乘一章第二卷，说法无性实，实实真实啊，意思就是说法没有真实的自性啊，他的底下挂佛说得很清楚，一切法皆无真实，故云无我啊。这个无我是法无我，前面是人无我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与一切法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故十地经论曰：“无我智有二种，一是我空，二是法空。我法居空。”了不可得了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22年讲般若经，这是般若经研究的主题，这个主题是帮助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没有智慧以为是真的。啊，身体是真的。身外之物也是真的啊！你看你是执着的，你的财富也不是真的，你的田地是也不是真的，你的房屋也不是真的，你的亲朋好友是也不是真的，你的事业也不是真的，全错了啊！什么时候你能够觉悟到那全是假的啊？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执着这些东西是真的，把假的误认为是真的，你那个真的自信呢就迷失了，不是真实迷了，你看不到了。啊，你以为所迷的那些是真实。这是经上所说的，可怜悯者。真正的可怜了，你自信里头有无尽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相好啊，通通都显不出来了。说显不出来这一句话含义很深，不容易明了啊。我们换一句话说， 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显出来全变质了，不是他本来的样子啊，本来的样子应当是佛菩萨的报土啊，十报庄严土啊，应该是那个样子才对呀。怎么会现十法界？怎么会现出三土？啊，这个扭曲，扭曲到不像话了。啊，扭曲的太过分了。扭曲到自性法界还可以，还勉强。啊，扭曲到六道。扭曲到三途。那就全错了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扭曲到三途里面的地狱，你是多苦多可怜，谁扭曲的？自己啊，没有任何外力加给你，因果定律里所说，全都是自作自受啊！啊，怪自己迷失自信，迷失的时间太长了。迷得太深。诸佛菩萨大圣大贤，千呼万唤你都不肯回头，你回不了头了，自以为是。啊，这个在菩萨烦恼里面最严重的就是疑惑。对圣贤教诲的疑惑，对一切人与物视线的迷惑，真的很难回头啊。啊，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一世圣贤教诲，应该有200年。200年当中，这些人愈迷愈深，居利性德越来越远啊，造成今天社会动乱，给地球灾变啊，不但地球灾变，整个太阳系有了变化啊，银河系有局部产生变化，这不是小事啊，啊，这是大事啊！诸佛菩萨圣贤的教诲， 还留在这个世界，非常可惜，没有人学。有些人学，不得其意趣，也就是说，不解其意也。不明其道啊！但是学总比不学好啊！阿赖耶里面多少落下了种子，来生后世有缘呢，又遇到了再学习。所以为什么佛说成佛要无量劫，原因在此。不是我们舍掉人生来生就做人，不是，没那么容易啊。一切众生在六道里随业流转，自己做不了主啊，随业流转啊，业是什么？业是你的念头，你自己做不了主，念头不定，一会想东，一会想西，啊，善恶混杂，你仔细再去思维，肯定是善少恶多。烦恼心所26个，善心所11个，不要发明门的就排列出来的。恶心所比善心所多1倍还要多啊！啊，所以学坏很容易，学好非常困难。这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善心所少，恶心所多。起心动念肯定是恶念多，善念少。啊，对自己都迷惑颠倒，何况对外面境界？啊，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、实在是并不难知啊，就摆在我们面前了。如果心清净，这是求学，无论是事法是佛法，原理是相同的，要用真心去学，用清净心去学，用智慧心去学，你才能学到。这些话说的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为什么？没有清净心。一般人的心总是有疑、有虑、有疑惑、有顾虑，啊，有贪、有痴。啊，这些东西对我们学习造成了致命的伤害。啊，为什么？ 它障碍我们正信。让我们对所学的产生疑惑，让我们对佛菩萨起疑惑，对古圣先贤起疑惑，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为什么把疑写在根本烦恼里头？根本烦恼六个，疑是第五个，贪嗔痴慢下的就是疑，不是对普通事情的怀疑，对自信怀疑。对法性怀疑，对佛菩萨怀疑，对圣贤怀疑，我们纵然有心去学佛、去求道，都不能成就。啊，一定要破迷开悟，你才会有成就。因为圣贤的教诲，佛菩萨的经教是从真心流露出来的。我们的自己心不真，就跟他格格不入。啊，展开经卷，字字句句我们都设了障碍。啊，天天读诵，天天希望，最后是落空。那我说障碍没出去。所以佛在经上讲这个信字讲得好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这个信心的啊，是佛道的根源，一切功德之母，就是信心能生一切功德。啊，疑心学佛可以给人福德，不能给你功德。啊，福德跟功德不一样。啊，福德的果报是你在六道里头得到五欲六尘的享受。这个无欲是财色名食睡，你能得到丰足的享受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功德不一样。功德能帮助你成就决定位，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能帮助你到极乐世界去成佛，那是功德。啊，学佛对什么是功德，什么是福德，要分得清清楚楚。那如何能保持功德？那就是忍辱。忍辱能保持功德。 不是能创造功德啊，他需要忍辱去保持啊，功德才能起作用。这个作用是什么？开智慧，真妙苦啊！真妙句的果位啊，真得万法皆空啊！我大般若里头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就是这个地方四个字，无空法空。啊，真正于我于法不执着，全放下，我只放下，烦恼没有。就悟空了，法执放下了，知见没有了，你才能见如来。见如来就是见性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你才得世出世间无与伦比殊胜的功德庄严，你得到啊！又《金刚经》曰：“通达无我法者。”如来说明真是菩萨，这不是假的，真的化身大士啊，通达文火，就证得文火；通达无法，就证得无法。再教下说。确见诸法实相，啊，人相、法相都包括。确见一切法的真实相，啊，如来说明这个人真是菩萨。菩萨是觉悟的人，他真觉悟了，心里面一切时一切处不执着，大功无私啊，不执着我就是大公无私，不执着法呢，平等有余啊，万法平等有余啊，这个境界。长期光里都有啊，设法界里有相似，不是真的。 啊，下次就算不错了。再看底下一段，加四无量心，大慈大悲喜舍心，啊，大字灌下去，大喜大舍。慈悲喜舍名四无量心，慈无量，悲无量，喜舍也戒无量，能娱乐之心也，希望一切众生得乐。这是佛心，这是真心的。一般人看到别人得乐，他不欢喜，他有嫉妒心。看到一般人在那里吃苦，他很高兴，他有侥幸心，有好胜心，这些心全是烦恼。而且是很严重的烦恼，障碍我们修学决定慧啊。这个东西要不去掉，我们修学功夫怎么得力啊？有这个东西掺杂在里面啊，我们诵经的时候这些杂念掺杂在里面，念佛的时候也掺杂在里头，把平常功夫全都破坏了，功德没有了，剩下来是福德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现在在这个世界，几个人用真心，这包括自己，自己要冷静，要认真去观察，我有没有用真心。啊，对待佛菩萨，对待经教，对待同学，对待老师，有没有用这些？如果没有用这些，果报很苦啊，啊，很凄惨的、啊，嗯，在哪里呢？在三恶道。我虽然没造三恶道业，我的长辈，长一辈的，长两辈的，长三辈的，他们造了有我业， 他们的恶业会影响我们。因为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太密切了。啊，肯定受影响。啊，既然受影响，你就没有办法脱离果报。善因感善果，恶因感恶报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特别是处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感不仅生命啊，还感造恶业呢。我们知道，也必须要知道。变法界一切众生，其心动念，人人知道啊！他心里面想起坏事，我知不知道？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？也知道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。为什么？自信是通的，就像互联网一样，阿赖耶也是通的。啊，无论哪个人造什么样的业，这个信息我们立刻都收到了。啊，速度快啊！还原观上告诉我们，畜生无尽，不管是善念是恶念。都是出生无尽的。啊，我们听话，听佛的话，听经典的话，依教奉行。啊，魔就不能来干扰。这烦恼习气是魔，烦恼魔吗？我们的心才能定得下来。啊，心真的得定，就是三昧现前。啊，一般也不要很长时间，二三年，你就得三昧了。三昧要能够累积，肯定开智。我第一念心是定的。第二念心也是定的，第三念心也是定的，念念将心止于一处，就生智慧。佛祖千经万论，处处之贵也。不是他有什么过错，我们看不出来。为什么看不出来？糊涂，没事，没定功，甚至展开经卷，不耐烦， 这种人怎么办？难度啊！劝他放下，他放不下。求知欲望很强，他怎么肯放下？啊，说圣贤人叫他一门深入，他怀疑。没有一个好的例子，一门深入尝试熏修的过结果，他看到他没看到，难以相信的。这一句话把他的前途断送掉，他不相信。所以学东西没有无师自通的，都是向老师请教，学习奠定基础，往后不过是真精进，其而不学，可以超过老师。啊，这就是谚语所说的“亲出于懒，而胜于懒”，比懒更美。全从真诚恭敬当中来的，这可不能不知道啊！我们今天学东西入不进去，主要对他没信心，对他怀疑，没有一点恭敬心啊，漫不经心在学习，以为是学习的，其实没有。啊，经典里头正确的意思不知道，所理解的是自己意思，不是经里头的真实意。初学的人便在此地啊，所以初学佛、初学道、初学儒，那第一个老师是关键，启蒙的老师，关系你一生的啊。所以在从前大家庭，子弟多，拜师有师父啊，一个家上下人口几百人啊，一般普通家庭300人左右，人丁兴旺600-700人，你说他家小孩多少？啊，我们就是最普通的标准来说，300人。啊，300人，他的小孩多少？小孩不是父一个夫妻养一个小孩，不是的。从前人的观念呢？啊，多福多寿多男女啊，儿孙越多越好啊。啊，儿孙满堂。啊，其300人的大家庭的办个学校很兴旺了。啊，学生 至少有五六十人开一个班。那请老师谁请呢？家长。啊，家长大概都是祖父辈的五六十岁。啊，那更老的他退休了，他把家务交给儿子了。啊，七十以上养老了，不问家事。啊，真正当家做主的五六十岁，所以他也有儿，他也有孙子。啊，请老师，那就很用心了，要请这些读书人。真正有德行，有学问，有爱心，啊，家长对老师要三跪九叩首的这样的大礼，啊，恭恭敬敬请他，让家里面的子弟，啊，这些小孩看到我父亲祖父对待老师这样恭敬，小孩就没话说了，不敢不相信，不敢不听话。所以尊师重道是父母家人做出来的给你看，不是跟你讲，讲了你不相信。那我们的家就很可怜，大概我出生的时候家就败了，啊，所以父亲要出去谋生，啊，带着母亲我们兄弟，这就是现在的小家庭，我们脱离大家庭啊，可是还是住在农村。啊，脱离大家庭的依靠亲戚。啊，依靠我姑母。我父亲的姐姐。啊，他们是个大家庭。啊，大家庭有四世。就是有家学。啊，家族办的学校。我上学就在这个他们这个大家庭的时候，啊，进学堂那一天，啊，我父亲带了礼物，送给老师的书信，啊，学堂在祠堂里面。啊，祠堂办学非常理想，传宗接代嘛。啊，祠堂只有春秋祭祀，啊，活动也不过两三天，平常都空闲到了，所以用它来办学，啊，非常理想的地方。啊，在殿堂上供着由大臣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神位，供一个牌位。啊，上学老师带着同学，啊，同学观礼，啊，先向孔老夫子行最敬礼，三跪九叩首， 拜完孔夫子之后，请老师上座。啊，老师坐在孔子牌位下面。啊，我父亲带着我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。啊，两旁边站的是同学观礼。这是教育啊。叫什么？叫尊师重道啊。啊，我们受过这种教育，一辈子不敢轻视老师。啊，所以有这么一点根呢。啊，到台湾遇到方东美先生，遇到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师，就凭这一点尊师重道，老师肯教我，啊，可以说对我特别照顾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在对老师。对学业的尊重啊，印光大师说：“你有一分诚信，你能得一分利益；你有十分诚信，你能得十分利益；你有百分诚信，你能得百分利益。”啊，我们没有百分，大概二三十分可能。老师就很重视了，为什么呢？其他同学没有啊，没有我这个恭敬心多啊。啊，老师知道你能学多少，不是神通，不是感应，完全看你对于课业啊，对于圣贤。对于老师有几分恭敬心，就知道你能够学到几分。啊，我感谢方东美先生。我尊敬他啊，我给他写信，自我介绍啊，希望能在学校里听他的课程，旁听啊。没想到他给我开特别课，每个星期两个小时。在他家里啊，给我讲这首诗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啊，八点钟上课，十点钟下课，不容易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就是那点沉静，我跟他非亲非故啊，只是文明仰慕，写一封信试试看啊，接受他这个也不这些开论，把我带到佛门来啊。我们最后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 啊，让我们过去对佛教许许多多的误会完全扫除了，重新认识佛教，认真的学习，啊，如果不是他这启蒙的老师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佛教里头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我们自己严重错误观念，认为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啊，所以没有意愿去接触。六十年前的事情，六十年的学习，方老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得到了。最高享受不是财富，不是地位，是什么？喜乐，欢喜快乐。啊，人一生生活在喜乐当中，不容易的事情。啊，证明了孔老夫子所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古人讲孔颜之路，啊，孔子颜回的路，他路从哪来呢？学而时习之。我这六十年学而时习之，法喜充满啊，啊，长生欢喜心，处事待人接物不迷惑了，啊，有一点智慧了，啊，这是真正的学问。啊，真是好东西啊！世间所没有啊！啊，圣贤佛菩萨的典籍流通在世间，可惜大家不学。啊，跟我在六十年之前一样，不相信，不学的。错过了机缘，啊，我们真的认识他，了解他，认真学习，这其乐无穷啊！啊，这个事情。大哲学家谈的话我们听得懂，大科学家的报告我们也听得懂，我们听的跟佛大乘经典一对比，完全能了解。啊，无论在逆境顺境，善缘恶缘，没有不自在。啊，这真是真正的学问。古人所谓实学，啊，真实的学问。大乘教里面让你真正了解国空法空，佛陀当年在世就这个课题讲学22年， 啊，所以我们要问，释迦佛一生究竟讲了些什么？阿含12年，方等8年，般若22年，法华8年，你就想到，他用的时间最长，那就是他所要教的最主要的东西，般若智慧。啊，大乘从上智慧，戒定是手段。啊，因为心定下来，智慧就生了。啊，怎样心能定下来？你要持戒。啊，所以定是大乘学习的枢纽。戒是大乘修学的方便，慧是大乘修学的目标。那慧一定是从清净心、平等心里面生出来的。啊，如何能在一生当中让你的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？这是功夫。啊，这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说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了解我与诸法都不可得。为什么？因缘所生法。里面没有常，没有义。啊，常跟义在哪里？常跟义在自信里。啊，自信是真常，自信是义。啊，这个义就是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体。啊，所以无论是心理现象，我们动个念头；物质现象，诸位要晓得，物质现象的存在是完全是波动，它要一不动，物质就没有了。啊，物质现象是个波动现象，物质的波动跟我们念头的波动，这一动了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全都到了。还原观上讲的周边法界，一动就周边法界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发射器。啊，我们身体的细胞的波动，啊，我们思想念头的波动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通通是它。啊，你的念头能瞒过人吗？不可以，不能。啊，净念、染念、善念、恶念，全都是它。我们这个身体同时也是接受器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他们起心动念，我也统统接受到。啊，可是问题呢？我虽然接受到，我没有感觉，没感觉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机器有了故障，不是你没接受到，是有故障。啊，我们没反应。谁没有故障？化身菩萨没有故障，诸佛如来没有故障，这他们全晓得。 哎呀，我们做许多错事情，他怪不怪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一体。啊，就像我们不小心，牙齿咬到舌头，把舌头咬破了，舌头会不会怪牙齿？要不要报仇？不要。为什么呢？一体。啊，一体里面生的这个爱叫大慈大悲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无缘是没有条件的，啊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平等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凡夫不知道。啊，同体的爱心。所以我们干再错的事情，只要一回头，佛菩萨立刻就出现，就来帮助，就那么亲切，像父母对子女一样。啊，佛菩萨从来没听说惩罚过人的，没有。啊，人造做错事堕到三途，那个三途是自己变现的，自作自受。啊，不是菩萨变的，也不是上帝变的，也不是鬼神变的，于是任何都不相干，自己变的，就像你做梦，做噩梦一样。你做噩梦谁给你说的？不是外面的人，自己变的。所以三途六道通通是自己变现的。啊，天堂善念变现的，地狱恶念变现的。啊，离开善恶念头的时候，天堂地狱通通没有。大乘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诸法真相啊，明了之后，我们就晓得自己应该怎样对自己，纯净纯善。就跟佛道相应，要是纯邪纯恶，那就跟地狱相应。权在自己，不在别人，谁都管不了。佛不是用这个来劝，不是的。你这样想的话，你完全不了解。啊，佛从来没起心动念过，所以根本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佛帮助众生，只是把事实真相告诉我。我们能信能解，就开悟了，就觉悟了。啊，佛门里面的学位是真有，但是它不落心间。我们果然能够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包括佛法，不执着，你就第一个学位就得到了阿罗汉。你自己就真的 如再提升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心也断了，那你第二个学位拿到了，菩萨。再往上提升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都放下了，那恭喜你，最高的学位拿到了，佛陀。这是佛门三个学位，这个学位真管用啊！第一个学位拿到了，你脱离六道了；第二个学位拿到了，你脱离十法界；第三个学位拿到了，你脱离十报庄严土，你回归常寂光了。常寂光是一，常寂光是常，常是永恒不变。幕后这一句《金刚经》曰：“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”这第二个学位啊，阿罗汉知道无我，他还执着有法，他认为法有，我们有法有。菩萨知道法也没有。真菩萨了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。大慈大悲喜舍身，慈悲喜舍名四无量心。色界天人就有了，无量慈无量，悲无量，喜无量，学无量，天人福报比我们大。古谚语有所谓：量大福大。天人的福报大，为什么？他心量大，所以他的福报就大。他们修上品十善，修四无量心，所以升到天道啊。这个天道不是住在地面上，空虚天。地居天我们知道，四王天是地居天，忉利天是地居天，忉利天在须弥山顶，夜魔以上呢，这是空居天，它不在地面上，它在空中，斗率天、化落天、他化自在天，一层比一层殊胜，一层心量比一层大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如果真正想得到一生，无尽的喜乐，这就是方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 是无量心必修的课程。啊，你才能享受快乐。啊，那底下说是就简单的说明，此无量心能与乐之心也，对于一切众生帮助他们得乐，啊，帮助他们快乐，真正的快乐不是物质的享受，也不是精神生活的享受，那是世间之路，那是无常的，那个乐不能永远支持，乐要断了苦就来了。啊，所以佛说乐为坏苦。啊，那么佛菩萨给我们的乐是什么？帮助我们开悟，觉悟，觉悟真乐啊！啊，对，宇宙人生真相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那真乐。啊，孔子乐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看到他，啊，他都很快乐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牵挂，啊，他乐什么？他乐道啊，天天读圣贤书。天天接近圣贤的啊，那颜回说孔子弟子当中物质生活最艰苦的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连三餐饭都有问题，可是孔子弟子当中只有他最快乐，别人都比不上他，他落什么？孔老夫子所讲的，他真听懂，完全听懂，听明白了。啊，孔子赞叹学生当中这第一个人。啊，可惜短命，三十几岁就走了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知道了，明白了，为什么他能够接受，他能够契入境界，我们相信他沉浸这两个字做到了，所有同学都比不上，对圣贤的沉浸，对圣贤教诲的沉浸，对老师的沉浸，他得到了。啊，颜回对待一切人一切事恭敬啊，真诚认真负责啊，谦虚卑下，用佛法讲，贪嗔痴慢疑，他全都断掉了。啊，对于圣贤的教诲，他怎么会不起入？ 啊，所以他的路是圣贤之路，与物质精神不相干。啊，物质精神之路都是世俗之路，啊，他的圣贤之路。那在佛法里面，大乘佛菩萨之路。比孔颜又要高出很多啊！啊，不能比啊！有人说，不止一个人说，我听好几个人说。孔子在忉利天啊，老子比孔子更高老子说过，吾有大患为吾有身，他说我最大的忧患我有身体，要没有身体多好。如果从这个境界上来看，老子应该是生在无色界天，没有身体啊。无色界身体，无色界四层，有四空天，在哪一层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他有这个意思啊。啊，六道轮回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不想要这个身体是正确的，绝对正确的。啊，这个身体不是好东西。严重的累赘。啊，有这个身体不知道做多少业，真叫冤枉啊，没这个身体的自在。啊，没有这个身体自然就有五通。啊，所以天人有五通。鬼鬼神有不同，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肉体？有这个肉体就把这个通障碍住了。为什么？你生贪恼，你生贪嗔痴慢，这个能力就失掉了啊，不是真失掉了，障碍住了。那你只把障碍去掉的时候，这个、能力就恢复了，就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啊，神足虚空法界自在往来啊，啊，有天眼啊，太高太低还是见不到。四禅八定才能见到整个流通，如果只有四禅，那么你的境界上面只达到四禅天，四空天看不到啊，下面可以看到无间地狱。如果你只有初禅的功夫，你只能看到大梵天，大梵天上面你看不到啊，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多少懂得一些了啊。对待一切众生要帮助他开悟，如果自己没有开悟， 你就没有能力帮助他。啊，因为这个不是财力物力布施的，不是这个。悲无量心，能拔苦之心，看到众生有苦，帮助他离开，这是悲心。啊，慈悲常常连在一起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帮助离苦是悲心，帮助得乐是慈心。帮助离苦，如果他在物质生活上太苦了，要帮助他一些，帮助又要不能让他生起贪心，那就是帮助他了，适可而止，他不起贪心的。一定还要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觉悟是主啊，帮助他的生活方面那是辅助的，那不是重要的。啊，所以拔苦娱乐一定要懂得他的真实意，知道自己怎样做法。啊，千万不要误会了。啊，误会你做的不如法，你做到你的起伏作用就错了。啊，这是真实智慧呀，真实利益。喜无量心，喜是欢喜，见人利苦得乐生庆悦之心。看到别人离苦，看到别人得乐，欢喜，没有嫉妒，没有障碍。啊，别人做这些事情，我们有能力尽量协助他，帮助他，成就他，不能障碍他。啊，真实帮助利苦得乐，一定要知道是教学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视线开悟之后，啊，30岁开悟，就开始教学。79岁圆寂，将近300余会，说法49年。这个行动是真正的慈悲救济啊！啊，娑婆世界这些苦难众生啊，如果世世代代我们都能够遵守佛陀的教化，都能把佛陀的教学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是菩萨的行为，社会决定是安定，人民一定是幸福，不会有灾难的。所以在过去，历代帝王 没有不护法的。啊，知道佛陀教育是宝啊。啊，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帮助社会的祥和，帮助一切灾难不生啊，不单是化解灾难不生啊，帮助一切人化解业障啊，觉悟业障就离开了。业障之存在是不觉悟的缘故。再看最后一个，第四，舍无量心。如上三心，舍之，慈悲喜。舍是什么呢？不着相。不要执着，那你是真路啊！而心不曾着也，又愿亲平等，这是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啊！你要把那个愿，把那个亲情。啊，怨恨亲情要放下，这一放下呢，你的清净心现前，你的平等心现前。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你就入菩萨罗汉的境界了。啊，那个里面的落叫真落啊！啊，这就是说，修慈悲喜而不执着，就叫是。啊，要不要修这三？要修。一切时一切处决定不能离开，但是不要着相啊！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，着相你修的是人天福报，不着相你修的是无量功德啊！功德能帮助你境界提升，福德能帮助你福报扩大。你想大福报，你离不开六道轮回，功德能帮助你离开六道轮回，不一样啊！啊，功德能帮助你超越十法界，啊，帮助你成佛，福德不行，啊，我们就懂得了。修福不执着修福的相啊，行善不执着行善的相，这就对了啊。慈四心普愿一切众生，普是普遍，没有条件，没有界限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对一切众生平等心，对一切众生人能够用这个心生活，出世在人间， 引无量之福啊，得无量之果啊，所以叫做四无量行。啊，你所缘的境界越大，福就越大，果也越大。啊，所谓是量大福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这四种都叫无量。人修四无量心，着相啊，慈悲喜舍他都修，但是他着相，着什么相呢？着我，着法啊，我法没空，他所得的是六道里面的福报，六道里面的善果，在这啊，他心行不善，但是他修慈悲喜舍，能不能得福？能，得大福报。啊，他多三恶道，心行不善，多三恶道，在三恶道里做鬼王，那大福报啊！啊，做城隍，做山神，做地神。那个地位非常之高啊，做阎罗王啊，在天上做天神，佛报大的都是他前生修的，他前生不修哪来？如果他立相，他知道我法都不可得，而这些好事他不断，他非常认真啊，见众生苦难，没有不称受缘受的，他能成人之美，能化解人的灾难，而不着相，他境界提升了，他会成为阿罗汉，会成为菩萨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他成佛了啊，成佛那是真实的果报，那是究竟的福德啊，复会意而作尊啊，所以四无量心好啊应当学习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